杨家江东啊靠金山，热大的中儿郎滚下茫然，我背起带领起放了阔此难，想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，叫天作拜天门两下里归丹，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北番，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，身在母身在番远的天间，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断，想老娘想得儿泪洒在胸前，眼睁睁糟蹋母啊，难得

我父亲有盆中火把地这个翻了本事量

青天地，第二根看江山，多亏了黄忠说成叫寡人生 你老 老婆母善良，自己姑娘啊，你小三年该三年，小三年该三年，你小三年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可，小三可该要三分，三年三年三里三十，三可三分，永不再小宝体乾坤啊。姑娘你三可四八二四，当你姑娘你失落的一丝百里，姑娘啊你有年间东挡西刺南征破战，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，到日今呢耳目昏花亮，鬓苍苍情欢时中啊心更恨，姑娘啊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进京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敬，我娘娘降下罪有功担承，恃才而奸轻敌本寡人，一那准寡人家就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不是有道的民那君，君臣们好一笔那不问我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搬家亡我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，见了美臣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碎进了了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